像归了倦，晚行伴我过度天，重回未爱恋，爱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两心总相牵，抑压痴痴念，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从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在心里言，盼能回复我从前，寻回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早有缘，谁愿计走几远。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两心总相牵，抑压痴痴念，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从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到你身边，回头近晚天，爱在心里现，盼能回复我从前，寻回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早有缘，谁愿计走几远，不计走几远。